重要。

冲撞出的丑陋冲口，你眼中有春与秋，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。

娘啊姑娘，衷心的祝福你啊姑娘啊姑娘，远远的祝福你啊。